雨滴吹见风萧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攻。两下里错喜红，似是热火的根苗啊。想过这暮时的缘，今夜说什么金玉连天，再也提不。我看林妹妹分明不像是个凡间文成珠玉缤纷罗，正配我笔走龙蛇纹气好，我为他四大还龙，不弄一名他为我欲言又止般寒娇，我为他心事儿全飘，是怕曾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抛，这如今天随人愿，假期近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得情性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儿的挑啊。

想书信错向吕奉先，吕不见书心好恼， 去到苍天啊。